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01集，宅子的某一处出现了一点光，旋即是整个镇的异动，脚下的大地摇晃起来，假山上的碎石块扑噜噜地往下滚落，咕咚咕咚地砸进水池里。木生的步子骤停，空明的眸子一眨不眨地望着亮起的那一处。有人钻进镇心了。这个念头刚浮现出来，迎面便碰上了闻声而动的柳拂衣和木瑶。二人手中都拿着法器，头发被风卷得凌乱不堪，正疾步朝这边走。骤然看见了他，也愣住了。木生的脸在一瞬间褪尽血色，他一句话都没能说出口，旋身飞奔回房间，咣地推开门。帐子开着，床上已经空了，风吹动了桌上的黄纸。他走过去，桌上摆着数十张他装进香囊里的反血符，歪歪扭扭地拼了个微笑脸。少年低头看着桌面，身子眩晕地晃了一下，只是极快的一下，他回了神，刚夺门而出，被赶来的柳拂衣架住了。 阿生，阿生。 柳拂衣一叠声劝着，企图把他的理智换回来。四个人里唯独少了妙妙，他和木瑶猜到了发生了什么，抓着肩膀的手用了几分力，捏住了他的肩胛骨。 阿生，阿生，你听我说。 木生的眼眸极黑，一声不吭地抬眼看他，投过来的目光是疯狂前空明的宁静。柳拂衣的声音因为着急而有些颤抖， 一旦有人进去，镇心就会合拢，外面的人进不去的。 非但进不去，一旦靠近还会被剧烈变动的镇心能量波及，平白搭上一条性命，等同于主动找死。他们已经失去妙妙了，不能再搭上一个木生。 你放开我，我能进去。 柳拂衣皱起眉头，木生冰凉的目光扫到他脸上，眸中黑色浓重，仿佛有什么已经碎裂了，语气像是割肉的刀子，又轻又利。 林妙妙那么喜欢你，你忍心看她去死吗？ 他的睫毛极轻地垂下来。 还是你想废了这只手。阿生，你冷静点，你让他去吧。 木瑶眼里水光弥漫，一眨眼泪扑簌簌便落下来。他无声地流着眼泪，扭头对着柳拂衣道， 今日换作是我，你希望阿生拦你吗？ 柳拂衣神情一动，松开手，少年便如一阵风飞速地刮过了他掌心。 阿生！ 身后远远地传来柳拂衣的声音，仿佛不喊出来就没机会告诉他了似的。 妙妙从没喜欢过我，她与我们出来的第一天，晚江船上醉酒那一次，她喊的就是你的名字。 木生的步子一顿，旋即猛地朝镇心飞掠而去，黑色衣摆像旌旗般飘起来，发出烈烈响声，在颤动的大地和空气中，仿佛一只雨燕直扎镇心。 我这人小家子气，遇到大命题不敢轻易回答。不过如果我的至亲或者爱人已在局中，我愿意为他生，替他死。 我等你很久了，子期。 嫣红的色彩藤蔓般一点点爬上眼角，宛如虚空的手执笔作画，为画上人添了妖艳诡异的妆面。他脸上含了一点虚妄的笑意，原来从一开始就在乖乖等他了。 警告，角色灵鱼数据库受损，信息即将丢失，请任务人警告，预计攻击即将造成重大损害，请任务人做好准备。 这时一声尖利的嗡鸣，像是热水壶沸腾时高亢的鸣叫，亦或刮过密封房间的狂风，旋即是地动山摇的巨响。 吵闹的警报声骤然暂停，林妙妙茫然地抬起头，头顶上的一小团亮光像是被什么人撕开了，一道狭长的裂口由上而下出现，涌入的强光猛地刺痛了她的眼睛。林妙妙抬手挡了一下，眼泪都被刺了出来，满眼昏花。旋即什么东西落在了她的头发和肩膀上，她揉了揉眼角，天上天女散花似的落下了许多符纸，划过她眼前，纸上血红的字符蜿蜒，未干涸的笔画淌了墨，拉出长长的线，宛如流着血的人。一个黑色的影子沿着那道裂口迅速落了下来，林妙妙睁开眼睛，与来人四目相对，认识木生这么多日夜，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脸色。他的脸色清白，嘴唇毫无血色，浑身上下都让冷汗浸透了，唯眼眸两点漆黑，悠悠地望着他，看上去像是地府来的少年鬼差。 想死是吗？ 他嘴唇轻启，声音很低。 正好，我也不想活了。 林妙妙脑中一片空白，被扬起的衣裙系带不住地轻碰她的脸，晃动的气波表面熔丹没有停止，还在继续。她望着她，停了片刻，果然从嘴角溢出了一丝血线。没有人闯进碧河镇心的先例，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已经到了邪术反噬自身的地步。林妙妙绝望地看着她，身子颤抖起来，先前只是抽泣，线下彻底变成了崩溃的大哭。木生无畏地顺手擦了嘴角涌出的血，抬头望了一眼振心的小小开口，二人如同井底之蛙，只能看得到头顶极高的一线希望，却永不可及。他将人一把拎过来，强硬地搂进怀里，几乎是同时，新一轮的攻击随之落下，整个振心的空间似乎都被拉伸变形了。警报声没有再响起，之后的攻击全部落在他的身上。林妙妙被他死死压在怀里，动弹不得，连呼吸都有些困难，痉挛的手指抓皱了他背后的衣服，捏紧又松开，手心满是冷汗。 放开，放开，放开。 木生静默地抱着他，额角青筋浮现，随着每一次攻击跳动一下，他一声不吭。荣丹有了片刻间隙，他终于松开他，冰凉的手捧住了他的脸。 妙妙， 他开口了，眼眸有些涣散，手指贴着他的耳侧一点点磨蹭着，将他的脸摩擦得发热，整个人在不受控制地打着冷战，他的睫毛低垂，显得异常柔顺。 我想听，想听你说一句，你喜欢我。 林妙妙哽了一下，两只眼睛刺痛，抓着他的手，控制不住地抽噎着。 我喜欢你，喜欢你， 喜欢你。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